着你的不舍，我的泪流绵延成一条想念的河，过去煎熬的难过的都走，只愿悠然的幸福的长留。你的笑容我的快乐，我不允许你有零星的难过。我爱的心疼的甜蜜的都是你，想把一切我有的美好给你实现，你那些许愿他一定不要谁，我想要期待的承诺的都给你，想把你的将来变得更美丽实现，你那些许让我陪他嘲笑前世是结局。时间一点点一点点